知啊， 乃至到係吹火之時，唱下十五音六日十二處十八，一一都係奇正真來妙覺明體，一一係如來藏妙真而正，各位如是係乃至到。咁啊五音，咁啊即時咧就係五韻啊，就係即受者行識。咁啊羅十法師，咁啊譯佢為叫做五音，咁啊音就以蓋受為義啊。咁啊我哋圓莊法師咧就譯為叫做五韻，就係以即受為義啊。咁啊如果我哋合埋嚟解釋咧，就是我哋呢個迷情的眾生，咁啊即就指個即就想行即嘅五塊啦，咁啊就能夠蓋覆我哋自己呢個真性。咁啊亦即是話咧，呢個音之法即嘅即心二法啦，咁啊和合啊有我哋呢個身體，所以就將我哋呢個真性啊。咁啊，從此咧就隱沒，所以名為叫做五音啊。咁啊，五就係數目，呢個音字咧就屬於法啦。咁啊，數目與共法，咁啊一齊咧而立名。咁啊，在一個唯識學對入離合識裏邊講咧，屬於大數識啊，就係帶住呢個數目嚟到解釋呢個佛法嘅名詞。好似四帝啊、五音啊、六立啊，呢啲純粹都係帶住一個數目啊嚟到解釋呢個佛法嘅名詞，咁啊叫做大數式。咁啊六立就係指眼耳鼻舌身意，就名為六立。咁啊平常講咧就係六根啊。咁啊點解始終佢就講為六立咧？咁如果從根呢一方面嚟講，咁啊，能夠生息啊，因為根以能生嘅是其功能，凡有根者，咁啊呢一棵樹瓜果都可以生長啦。所以根就以能生為義。咁譬如呢個六種根啊，對六種層境之時，佢能生起呢個六種嘅分別色心，所以就叫佢為六根。咁啊，始終話六入咧，入者就能夠吸取呢個外境為功能，所以名為叫做入。咁啊，十二處就係包括內嘅六根，以及外嘅六層啊。啊，二六咪成為一十二啦。咁啊，內外地經啊，就名為叫做十二處。咁啊，至十八界。就是由六根咁啊，攤源於個六種層境，咁啊，其中就起呢個眼耳鼻舌身意嘅六種色心啊，咁啊，六三就成為一十八界。所謂界者咧，咁啊，各有各嘅功能作用啊，唔能夠混亂，好似有呢個界限嘅一樣，所以名為叫做十八界。咁啊，以上咧。所謂五音、六立、十二處、十八界啊，就係廣上所謂一切浮塵之幻化相。咁啊，浮塵嘅幻化相中咧，就多部分就指呢個色法。咁啊，現在呢個五音、六立、十二處、十八界咧，就除咗色法之外啊，還兼有呢個心法。咁啊，總言之，講句呢個四科之法啊，雖然啊好廣闊，但我哋略而言之，就得出呢個色心二法啦。咁啊，亦即是咧係見相二分。咁啊，總名叫做眼望清相。佢哋因緣和合，就虛妄有生啊；虛因緣結離，就虛妄明滅。呢個係解釋。知法之所以啊，叫佢做幻妄清相，就因為佢同時因緣所生法。咁啊，但係因緣生法就係有染就有成。 咁耶和華在呢個民院嘅恩緣和合之故，咁就虛有九法界嘅陰入處界生啦。咁啊，佛界嘅陰入處界滅。咁啊，現正恩緣之故，咁就虛妄有佛界嘅陰入處界生。咁啊，九界嘅陰入處界滅。不由於虛妄有生。所以生業非生啊，即係上文所謂當處出生。咁由於虛妄有滅啊，所以滅業非滅，即係上文所謂隨處滅盡啊。但有虛名，假相而已。佢話時不能知生滅去來，本而來狀，常住妙明，就不動周圓，妙真如性。咁啊，一段經文咧，就即係上文所謂圓性身為妙覺如體。加上迷之時，我哋知得啊，所謂陰入處界，都係因緣和合，就虛妄明生啊。咁因緣別離，就虛妄明滅。咁啊，但係我哋知唔知得，在呢個生滅合中，就有呢個不生的本性啦，所以現在就佛講啦，佢話一切嘅眾生啊，佢是不能知道，因為呢種道理啊，唯佛指佛，先至能夠盡知以至獨知啊。即使係大菩薩啦，分錯無明，分正法身啊，所謂圓教登地以上嘅菩薩。咁也不過咧，係隨分而知。咁啊，其他嘅權位菩薩，乃至九界聖凡啊，佢都未曾夠然知得所謂即相嘅即性嘅道理，所以話是不知。佢話生滅去來就本如來狀啊，咁啊生滅去來就係解釋相文所謂一切法。叫做幻妄天文，就因为佢诸法从缘之故啊，和合有生，咁因缘别离啊，就有其灭。咁啊灭嗰阵时，咪叫做去啦；佢生嗰阵时，咁咪叫做来啦。咁啊叫生灭，以共啊去来。咁啊其实啊，生之时本来就非生啊，灭之时。亦都非滅，咁啊，既無生滅，就亦都無來去啊。似得好似呢個水月沖花，求其來去相啊，係了不可得嘅。點解呢？因為佢個本體啊，就係屬於如來狀。佢話本如來狀，唔論佢迷中或者悟中啊。无论他染抑或净啊，有佛无佛出世，但系一切法佢本体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好似用黄金作出种种嘅器皿啊，但系一切器皿之中啊，我哋就要认彩，每一件都系黄金啊，你就唔好俾嗰啲器皿做得好靓啊，件件唔同好精致啊。卷咗去，但系佢个价值咧就在于啊，因为本体就系黄金，但系就唔需要用咗珠器皿啊，先至见到黄金。你就在欣赏件件器皿不同之时，佢个本体个价值处啊，就系、是、在于佢黄金。咁啊，说明一切法虽然系有千千万劫啊，有生佛。正凡不同，但系一切法都系唯心建立，系唯心幻现，所以一切法虽然系有千千万劫啊，但系佢个本体咧就系如来藏性，同埋所谓如者就系说明阴入处界之法，从来都系直如，所谓不动不变，系无生无灭。心体无相故，所以说佢为如，就系、是、若呢个不变体呢一方面咧而讲嘅。 咁啊來咧就個血緣之音入次界之法，似得係有呢個生滅去來。咁啊，既然似得有生滅去來啦，即係上面所謂啊，因緣和合，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又虛妄明滅。咁啊，既然似得有生滅有去來啊，咁啊，屬於若呢個隨俗世緣呢方面而講嘅。咁啊，藏就即係含藏咁解啊，就説明出個音律處界之法為是一心啊，此心係包羅萬我，能夠統括通俗正法，咁就名之為藏啊。咁啊，此個如來藏，咁亦可以名為佢哋眾生藏，因為一切眾生即具此三如來藏，妙真而性啊。以諸佛所斷理咧，係冇乜個唔同。但係由於迷故不知，為佛先啊究竟相應啊，所以俗稱為佢哋如來藏稱啊。嗱，咁我嘅題目之中都説明啊，大佛頂係如來密因，咁佢點解唔説為眾生密因咧？就因為眾生雖本具此個大佛頂理，但係一向無此個大佛頂理啊，咁啊非失就自失啊。但係十方之佛喺陰中修行之時，佢就唔得此個大佛頂理而修，認為佢哋以不生為本修因，所以就叫做係如來密因。咁所以始終個如來藏啊，就是、一切眾生嘅本性。咁啊，若物唔似個不生不滅嘅如來藏性本體啊，咁我就叫佢為之佢哋如來密因啦。咁啊，常住嘅妙明，説明此嘅心性既不生滅，嗱，時時遍一切處，所以就叫做常。咁啊，既無去，非亦無來啊，但係能遍一切處嘛，我哋叫佢就係住。咁啊，此個音律處界之法當體係即心自性，而且能夠直而常住啊，所以稱佢為叫做妙明。咁啊，不動周緣咧，就説此不性啊，所謂三世都不改，地上不遷，有佛無佛出世啊，此理咧都能夠獨立嘅，咁樣就叫係不動。由於有樹窮橫遍的功能啊，所以叫周，但是此心無得不具啊，無法不顯，所以叫做是圓。咁啊，眾生迷之時，雖然佢執呢個溫了了相，都以為心性，以一迷為心，就決定或為的心之內。咁啊，其實此心啊，就係行具一的功德。以為所以就說個本體不動啊，而能夠周圓遍一切如是係具足一切法，咁啊叫做不動周圓。佢妙真如性，就係此心非空非假非中，而能即空即假即中，係離言說絕對度，所以叫做就妙啊。但是此心今苦行始终一次即使结果起时烧不坏啊，是结风吹时亦都吹不毁啊，咁啊当然是真实啦，咪叫做真啦。咁啊众生历劫以来，即使是生死往返，但是此心丝毫未动啊，就名为叫做如。咁啊即使佢就迷时。咁啊，往返於呢個六道生死，都仍然不變呢個身體啊，就好似一個人，咁佢瞓著覺就發夢啦，咁啊夢到啊飛去所謂千萬里以外咁遠嘅國土，來來往往啊，但係佢呢個人始終係瞓喺床上邊啊，佢未曾喐過喎，咁啊就欺如。我哋呢個身體係清淨直滅，無來去生滅，但係佢就迷之時，所謂此生此處死，別處有生，生有死，死有生啊！ 都唔知往返六道轮回几多个千万次，但系我哋呢个本体咧，咁仍然咧系不动嘅，仍然咧未有损失嘅。咁如果呢个本体因为六道轮转生死会损失啊，咁日后又点可以依啲修行而成佛呢？咁就说明我哋个本体啊，未曾有减少丝毫，咁就六道往返轮回之后啊，咁啊佢总有一日一生一世嘅自身体化，咁啊遇到嗰啲善知识化道之时咧，咁啊佢依法修行啊，呢、这个完完整整无生灭、无欠缺嘅本体咧，就得显现，就似得呢个发梦嘅人啊，虽然往返千里来回都唔知几多次。但你的床上这个身体呢，它仍然睡得住好好，但未曾有失过啊。那么如果因为发梦而失了这个人的身体了，那么它怎样会想呢？那所以佛性都越过如是啊，所谓如来藏性呢，此理本来如是，是不变不动。我们说起来叫性啊，那么合埋就是妙真如性。一定心常中的求于去来，迷悟生死是了不可得，就说明这个妙真如性，这个真常之中啊，就本无去来，都亦无迷悟啊，本无生死，都亦无烦恼，本无菩提，所谓一切俱虚，当体直灭，所以话叫做了不可得。咁啊，众生正在迷之时，你求其迷相系了不可得啊！咁啊，知佛虽然系开悟成菩提啊，你求其悟相亦都了不可得啊！咁啊，知佛菩萨正菩提，你求那菩提相不可得啊！知佛虽正涅槃，你求呢个涅槃相亦了不可得啊！所以话正真常之中。你去求去来迷悟生死之相呢，是了不可得。点解呢？因为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所谓当见出生就随处灭尽啦。咁既然一切法同因缘和合有生灭啦，所以因缘所得法啦，是当体即空。咁就开始呢个空如来藏，那上文嘅因缘和合，虚妄明灯，因缘脱离就虚妄明灭啊，就系、是、明呢个因缘即假，脱离因缘所生法，系但有假名假相而，咁啊佢就开始不空如来藏，咁啊上至妙明不动周如妙真如性啊。就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是中道啊，那就开始呢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那所以以上这一段文呢，就是说明这个音入世界七大诸法的本体呢是清净，那即是呢诸法的总纲啊，亦即是呢开始这个三如来藏的道理啊。一切法本体就是三如来藏性，咁啊向下咧就详详细细啊，将呢个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以共呢个七大诸法，咁啊一一法门，将佢分别嚟嘅解释，而说明一一法门啊，都系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脱离就虚妄明灭，但是本体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咁我哋现在首先呢就是解释啦，四波法中第一属于呢个五音，佢话阿难，佢云何五音啊？我哋说佢系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咁啊指几句经文啊。就是属于遍历音入次界会理第二科，名为的就别的，即是呢个别啊，来个解释何以这个音入次界之法呢 本是系如来座，妙真如性咧，咪又分为四科啊。初科名五阴性，二科就名六入性，第三科名十二次性啊，第四科名十八界性。现在第一科就名五阴性，说明五阴系本如来座，妙真如性，咁你叫做五阴性。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咧系总经啊，二科咧系别经，而就第一科咧系总经，就系一种先起，何以五音之法啦？系本如来座，妙真如性咧个云何五音本如来座，妙真如性。嗱咁说五音法就系色受想行识。咁啊，若是话在呢个小乘个阿含时。佛的摄持啦，五音法是无常，是苦，是空，是不净，是无我。点解呢？因为我哋嘅人啊，呢个组合就系欲呢个色受想行识，即系色心意法和合而成啦。咁啊，既然由呢个五音法和合而有我哋呢个肉体啦，咁啊，当然我哋呢个肉体咧系无常，系苦啊，系空，系不净。是无我，这种就在于这个阿含时啊，佛呢为那些根性暗顿啊，为这个小乘弟子呢而说的。咁若是话在这个方等时，咁佛就为之菩萨啦，说这个五音之法，从这个因缘而生的，所以就有无量的区别啊，有人就有曲，咁有种种的不同。咁啊，若是话在呢个波野时，佛咧就说呢个五音法系从呢个因缘而生啦，但系缘生无性啊，当体即空，非灭故空，以缘幻而化，就系显出呢个波野真空嘅智慧啊，扫除我呢个我执，因为由五音之法我先至有我啦嘛，所以用波野智慧啊。破尽我哋呢个我执，而进一步啊，连呢个五音之法，咁亦系设定为虚妄啊，咁就破尽呢个法执，咁啊以波如真空智慧、大野红炉之火，咁啊破尽我哋呢个我法二执啊，就显出呢个我法二空真如个妙理啊，咁啊因此就正菩提，呢个就波野时所说嘅。但是此经呢是专为这个利根者而说，所谓清净而谈，是究竟之说，是无上妙法，所以说这个五音呢，本来啊，它的本体啊，就是如来藏。五音的本体呢，就是妙真如性啊，即五音法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五音法和合啊，是不是有我哋呢个色身呢？咁啊，既然现就话五音法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咁啊亦都可以讲啦，就在我哋众生呢、这个生生灭灭嘅肉体之中啦，咁啊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体性在。咁啊，所以呢啲名词咧，呢个包括全经啊，讲来讲去都系说明。我哋嘅心性啊，即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唔需要去外面求。咁啊，就在我哋呢个生生灭灭嘅肉体之中，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藏性存在啊。咁你依住呢个不生不灭嘅藏性去修，你唔得止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咁就是如来密因啊，咁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啊。果上就可以证这个不生灭的无上菩提，所以第一卷所讲的何者叫做涅槃根本呢？就是我们缘所为者，那么缘就因缘和合，即是五音法，即是色心意法，那么和合有我们这个众生，那么现在我们众生所为失的就是这个状况。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如果你想啊，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去边度求呢？你唔需要向外边求， 就我哋眾緣和合呢個眾生啊，所迷咗呢一念惡性滅真而性，就係、是、呢個為不生滅嘅涅槃根本。咁若是我就在呢個生滅心中啊，能夠領悟我哋呢個不生滅自性啊，咁就叫做咧以不生滅為本修因，亦係悟到呢個大佛整理啊而修咧，咁就叫做如來密因啦。咁所以此經咧係純一無上妙法啦，所以佢説呢個五音法本來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咁亦可以講咧，就在我哋呢個五音身咧，就有呢個如來藏妙真如性，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外邊求，從明白呢種道理之後啊，我哋就應該自己咧係反省，自己咧就要修觀。咁自己咧好好地參下自己個話頭啊，咁日子有功啊，你就好自自然然，所謂水到就渠成，你就在呢個五音身中，你就知得我哋自己有個如來藏妙真如性，你一旦開悟就明白哦，原來就係咁啊！所以古德講個佛在靈山，你莫遠求啊，個靈山只在耳心頭。咁人人都有個靈山塔啊，都好向靈山塔下修啊，你何必咁遠啊？走去靈山啦、啊！其實呢個靈山唔係別處嘅靈山，唔係話心外有法啊，就在你自己日常生活中，你自己就有一個不生滅嘅靈山寶塔在啊，你何必捨近啊去求遠呢？咁啊，都係呢種所謂五音。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所以此经最重要的就是二种根本，我们一念迷就是成为生死根本，所谓六道轮回流转千生万劫无有解脱之期。若是我们一念悟过，悟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大佛顶礼不生不灭了，依此而修呢，咁啊，真真正正啊，叫做以不生滅為本修因，亦係叫做涅槃根本啊。咁啊，我哋亦都夠資格、夠份量啊，稱為叫做如來密因啦。咁啊，呢個五音之法，咁就包括咧有呢個生死嘅因果。嗱，咁啊，五音之法就即使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咧。所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菩提涅槃。咁啊，原则五音化啦，点样其实包括呢个生死嘅因果咧？嗱，五音中，咁最先嘅色音以及受音啊，都系属于个生死果。咁啊，属于呢个苦谛啊。咁啊，有我哋嘅色身，咁啊有感受啦嘛。咁啊，既然有感受啦，就属于呢个生理个果报啦。好似我哋现在有呢个色身嘅肉体，我哋亦有感受啊。咁啊，现在呢几日天气冻啲啦，我哋就会着件厚啲嘅衫啦。咁啊，呢个就因为我哋有呢个生死个果报嘅肉体存在啊，先至有呢种嘅感受。所以色与共呢个受音咧，系属于呢个生死果。咁啊，四谛中咧就属于苦谛啊，掌音。就是属于这个生死因啊，咁啊呢个掌音咧就是、生子咧，所谓第六识嘅妄想心啊，咁为此经所破嘅，咁啊此经七番破妄，就是破此嘅生死因啊，七番说佢一一无有是处，咁啊就是说呢个生死因咧嗰种个过患之心，所以掌音咧就是属于个生死因。属于呢个四谛之中咧，呢个十谛嗱行与共色啊，即系最后嗰个色音啊，呢两种法咧就通于呢个生死因，咁啊而通于呢个生死果，咁啊即系通于呢个四谛中啦，包括有苦谛啊嘅生死，与共呢个十谛嘅烦恼。嗱，点解咧？例如在呢个行音之中。咁啊，行音就係生滅天流，屬於行苦啊。咁啊，呢個就係生死果，屬於苦諦。咁啊，例如乜呢？ 就我哋真係有呢個體，例如呢個波斯匿王所講啦，咁我哋咧初初出世，咁啊漸漸就長大啦，咁啊到二十歲咧，咪望於十歲啦，二十歲就老咗好多，咁啊十歲就當然係年輕得多啦，咁啊以此類推咧，到六十二歲啊，睇住五十歲之時，咁啊五十歲之年都遠遠係強壯啦。咁啊，後來佢又話呢種咁嘅轉變，我哋大體上嚟講係十年一變啦。佢話其實年年變啊，唔單年年變係月月變啦，唔單月月變啦，那係日日變、日日變，係分分秒秒變啊，刹那刹那變。嗱，咁啊呢種從長時間越回翻睇到刹那刹那變啊，咁啊就叫做生不停咯。咁啊，说明我哋呢个肉体咧，系真真正正系生灭不同啊！咁啊，既然咧生灭不停，呢种就叫做行苦，就属于呢个行阴所摄。如果在呢一方面嚟讲咧，就属于呢个生死个苦果啦。咁啊，但系行阴就生灭不停啊，年年之间系造业，所谓行等思量啊。处处执着呢个我相为佢自己嘅出发点啊，咁啊呢种就叫做造罪业，就成为佢嘅生死之因啊，咁啊属于呢个习世啦。所以行阴咧就包括有呢个生死因嘅习世啊，咁啊亦都包括呢个生死果个苦谛。咁啊最后嘅色阴即第八波赖耶色啦。咁啊如果啊，从佢呢个含藏呢一方面嚟讲，咁我哋一生人啊，所谓起心动念啊，善恶种子咧，都包藏在我哋呢个八识之中。咁啊，就作为我哋日后去世嗰阵时咧，我哋应该系个咯。咁就抑或系上升咧，咁啊，完全我哋一生人咧。起心动念嗰啲善恶种子咧，作为一个标准嘅评判。咁啊，如果我哋一生人咁啊，都系诵经、系拜佛，咁啊眼见耳闻都系不离佛法啦。咁啊，我哋呢个八识田中里面咧，咁啊所充满都系呢个佛法嘅善根种子。咁你就堕落咧都冇可能啦。咁啊，一定咧就上升嘅。咁啊，反過嚟，如果我哋一生人起心動念啊，都係揾人哋個笨嘅。咁啊，起心動念都係打人哋個主意嘅，起心動念都個害人，荒死人哋唔識得交嘅。咁啊，一生人之中咧，淨係想埋佢哋個壞主意啊。咁啊，佢呢個八識田中裏面所含藏嘅咧，都係呢啲壞嘅種子啊。咁啊，日後你去世啦。咁啊，呢個壞種子太多啦，咁啊等於話咧，你想上升固然不可能啊，如果唔下墜都算係好彩啦，就等於話一定咧係墮落嘅。咁啊，所以從啊含藏呢一方面嚟講，唔論佢係善種子、惡種子咧，咁啊完全都含藏我哋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邊，作為日後啊我哋上升抑或下墮嘅本錢。咁啊，从呢方面嚟讲咧，就系属于呢个习世嘅生死因啊，佢积集埋嗰啲善恶嘅种子咧，咁啊作为我哋日后啊生到边一处，咁啊呢方面嚟讲就属于呢个习世啦。所以第十卷文中讲，佢话行阴虽破啊，仍会堕于呢个天魔外道。咁啊，既然行阴破啦，仍然堕于天魔外道流转，当然属于呢个实际嘅生死因啦。啊，咁啊，若是话依呢个唯识学嚟讲啊，咁啊，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就系去后来先系作用啊。我哋入开之时，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嘅最先入啊，但系我哋去世之时，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系走得最后。咁啊，所以我哋以此呢个道理咧。就说明我哋每一个人往生啊，点解我哋要八个钟头之前啊，我哋唔好动佢咧？就因为佢仲有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存在。咁啊，佢虽然 咁佢嘅人啦唔喐啦，但系你动下佢啦，佢都会痛苦嘅。咁佢有个口啊讲唔出，你唔好动。但系你又唔懂，你偏偏要动多几动啦，咁佢好痛苦噶嘛。咁佢一痛苦，佢咪生起一念嗔恨心啦、怀恨心啦，咁啊即将你嘅嗔恨心、怀恨心咧就堕落啦。所以每一个人往生咧，我哋明白呢个道理，知得呢个第八识嘅走得最后，等于话佢肉体唔动啊，但系佢呢个心理仍然存在。所以我哋当佢断气之后，无论佢系碌大只眼又好，弯咗只腰又好，摊直又好，扑低又好，唔好理佢啦。呢个系佢痛苦之时啊，一种一个反应啊。所以我哋只有咧冚双皮啊，你就在呢个时候帮佢念佛。咁如果我哋帮佢念佛，或者咧系诵经啊，唔系一种应求式嘅，而系一种以呢个很至诚咁啊，你为佢念几句阿弥陀佛啊。咁啊，即使佢呢个心中当时有啲乜嘢嘅烦恼，或者佢见到乜嘢嘅恶劣境界，或者地狱上现前，佢正在呢个心生恐怖之时，而我哋好好地老老实实咁啊，咁啊为佢一分一眼一字一句念个南无阿弥陀佛，咁啊令佢咧听得清清楚楚啊，咁啊个心啊跟住我哋念啦。如果佢冇呢个相现前，固然佢就上升啦，因为佢心灵安慰啦嘛。咁啊，即使呢个人佢越心肠恶相现前，但系咧佢听到一声佛号啊，在呢个时候咧，佢冇法子反对噶啦，佢就只有咧好好地跟住我哋个心啊咁样念啦。咁啊个心佢能够听到我哋嘅念佛。而佢呢个心亦都附和啊，跟住我哋念佛，咁啊念念都系出于佢嘅智慧啊。咁啊当下呢个恶境界嗰啲恶相啊，啲冤家债主咧就会咧消灭。咁所以我就顶着呢一种道理啊，佢系去后，佢系来先。所以我哋当得嘅人死嘅时，我哋就最紧要为佢念佛。而因为最后来先咧，咁啊所以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就设佢为叫做生死个果报，所以积阴咧，若是从呢个含藏呢个善恶种子呢方面嚟讲咧，就系设佢为呢个生死因，而再个去后来先到我哋呢个主人翁呢方面嚟讲咧，就属于呢个苦世嘅生死果啦。所以五阴就系苦十二谛啊，现在话五阴。而是如来作妙身而圣啊，咁啊即是咧系即苦帝，就系呢个道灭二帝啊，咁啊说明呢个烦恼就系菩提，生死就系属于涅槃，咁啊亦即是系讲咧，我哋咧唔使向外求，乜就在我哋呢个五阴生灭心中，你就要认佢。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如来坐圣啊，咁亦都说明呢个禅堂里边贪话头，咁啊绝对就唔系贪话嚟嘅，就要认真咧要自己照顾自己个话头，就唔好俾外边嗰啲闲景打岔，咁啊说不定有朝一日啲功夫用得纯熟啦，咁啊就触着碰着打着跌着撞着咧，佢都开悟啊，哦，咁啊原来就系咁啊。他就会嘻哈大笑，我们对这种人呢就要恭喜了。因此这种这样的理论呢就属于这个秘密状，所谓秘密状者就是这种的理论呢固然难解难说，但是说出来对方也都不容易接受，因此属于这个秘密状。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性，佛呢唔会常常说呢种道理啊，咁啊属于呢个原教嘅道理啊，纯是系佛法，啊亦系佛呢出世嘅本怀啊。佢话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就观情明空，佢唯一情虚就品无所有，佢其人无故就不动目睛生以法轮。 我執一虛空，就必見狂翻，復有一切狂亂飛上。嘅色音當之亦復如是阿難，嘅事之狂翻就飛從空來，就飛從目出。不如是阿難，若空來者，即從空來，即還從空入。就若有出出入，就則飛虛空，空入飛空，直至不容其花相起滅。而阿難體就不容屈阿難。佢若目出者，就既從目出，就還從目入啊！即此花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佢若有見者，就棄記花空，就全合見眼。佢話若無見者，就出記偽空，全當偽眼啊！佢又見花時，就目應無啊！就雲何晴空，就號清明眼呢？佢當知色音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此就名五音性的第二科，名为的就别色，就是将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音之法，即是就是如来藏的道理啊。分别即是个别来到解释。我们刚才在这个总纲的时候，是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呢？那第一种呢，是举出这个五音之名，但是就未曾说出所谓即受想行识的名字，亦都未曾个别呢指出是即受想行识一一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定，所以在这个总纲之后啊，就跟着就分别来解释，将即受想行识这个五音之法一一来的分析否明清清楚楚地说它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分为五科，初科名色音色状性，二科就名受音色状性，三科就名想音色状性，第四科名行音色状性，第五科就名为色音色状性。现在是第一科，就是色音色状性，这个色就是五音中最初的色法，就是清黄色白，是长短方圆有眼可以见的色法。咁现在文中咧就解释啦，一切色法佢个本体咧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就叫做名色音，系色状性。